OK，时间到，我们先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早上这段时间，求你叫我们能够专心听你的话语，求你叫我们能够明白，你所如何使用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媒介，就叫我们领受恩典。求你帮助我们明白你是对我们说话的上帝，你也是乐意将你的话语书写在一本书里面。以叫我们可以读你的话语的上帝，就帮助我们明白这个真理，也就更乐意从这本书里面，读这本书，听到你的话语，领受你的话语。我们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今天看最后第二章最后一段。然后第三章的前两个段落，第二章这本书《圣经论》，第二章的主题是说话的上帝，主要讲的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他本身就是一个沟通或传递，以人的方式对人说话，叫人能够领受他、听懂他、有份于他的上帝。因此，这位上帝他不止在永恒之中就是一个永恒自我传递的上帝，在时空之中，他也能够有效的对他的受造物传递或沟通自我。最后，第二章的最后一段讲的就是，我们不应该以为是的，他是上帝，我们是受造物，所以不论他说什么话，发出什么声音，最终总是有一个不可跨越的鸿沟，我们总是存着一个质疑，他说的话到底是不是上帝真的说的话？因为我们毕竟是受造物，他是上帝，我们到底听得懂听不懂，还是总是有一个不确定性？今天我们看这个第二章的最后一个段落，也是教材的第一个段落，所讲的就是我们应该能够确定，因为上帝就是他的话语，上帝极其道 ，God is His word。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们应该有个前设立场，就是上帝既然愿意对我们说话，他也乐意对我们说话，那他说的话，我们就应该能够听得懂，就有其效用。他的话语恰如其分，且完美的揭示了他的心情和他的旨意。因为与我们是堕落的受造物，与我们是人类，与我们说话、与我们的沟通、彼此沟通不同的是，上帝的传递或上帝的沟通、上帝的 communication 和他自己是谁之间没有隔阂。这句话意思在你们手中，如果今天有带教材，第三页最后一个段落的第一个 paragraph， 这句话什么意思？上帝的传递在他是谁与他如何表达自己之间，在他意图所传达的和他实地所传递的之间并没有隔阂。这句话什么意思？这是他与我们不同的地方。所以作者讲的就是说，因为他是上帝，因为他是这样子的一位上帝，所以我们不应该以为他好像我们说话的时候词不达意吗？或者我们说话的时候总是有一些缺陷，总是有一种好像说话说的不尽完全，我就是没有办法完全的表达自我，你就是听不懂我的话。他没有这样子的问题，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传递的上帝，而他立意要将他自己传递给我们。所以我们之所以能够认识上帝、理解上帝、领受他所传递给我们的讯息，并不是因为我们努力或者我们本性 达到某一个地步，而是全是出于他，他要我们能够懂，我们就能够懂，而我们是他的受造物，这个是非常重要的。OK， 而且他所传递的讯息跟他自己之间没有隔阂。这是说我们总是听得懂上帝对我们说的话吗？或者我们的领受总是没有误差吗？当然不是。但是如果有误差，或者有所不懂，或者那个理解之中有所 gap， 有所距离的话，那个问题总是出在哪里？总是出在人，不像之前我们听过某些神学家会质疑，可能是上帝本质的问题，就是因为他太高太远，离我们太与我们太不一样了，因此就算他说话，我们仍然还是质疑那个到底是什么东西，那个本质，他的话语，他的言语到底是不是我们能够理解的？这跟他 in himself 在他里面到底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作者在这里强调是，他既然与我们说话，而且他既然乐意对我们沟通，所以他的话语与他是谁，他所要表达的上帝，我们不应该以为之间有距离，有沟通，有距离，有横沟。OK， 这个段落还 OK 吗？下一个段落，下一个段落是我建议你们还是尽量带这个，就是我印给你们的翻译给你们的这个课文。下个段落就讲到 Martin Luther 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家他说的话，他这边讲一句话说，作者引用 Martin Luther 马丁路德他的理念是，我们信徒无分于在绝对观看下的上帝，而只有分于穿戴并披覆在他话语应许中的上帝。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我们无分于那所谓 view absolutely， 但是我们却有分于什么？我们所有分的那一位上帝，他是绝对的上帝，但是不是我们无分于那神学家用词是上帝在他自己里面，或上帝的本质，但不表示说我们无分于上帝，但是我们有分于的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这不是说有两个上帝，而是我们怎么能够有分于这个上帝，而是我们怎么能够跨越过受造物和造物主之间的横沟。Luther 他的用词是披覆 cover 或者clothed dressed 披带带着他的道和他的应许。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马丁路德他要表达的是什么？跟荣福直观可能有一点关系，绝对的上帝，是技术用词吧，绝对的上帝和如果你要用另外一个绝对的另外相反面是什么 ？Absolute 和 relative， 绝对和。So, relative 中文是什么？忽然忘记，我想相对，绝对的上帝通常是讲说上帝他在自我里面，或者 in 谁，或者 in himself， 就是说他的自我存在，自我存有，不取决于任何外在的条件， 不定义于任何在他以外的任何人事物任何其他的东西，他是他就是 OK。 所以这是一个技术上的用词，指的是这样子的一位上帝。但是我们也认知，我们身为受造物，我们根本无份于这样子的一位上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存在另外一个用词，是两个全然不同的order of existence， 存在空间。简单来说，就是那个我们一再强调的造物主和受造物之间的那个不可跨越的鸿沟，或者另外一个用词就是有限的，不可能涵盖或者领受那无限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神学上的预设，但这并不表示我们不能够认识上帝。所以又回到圣经论和启示论，我们一再重复的一个原则，我们不是就是好像就是说，那我们就放弃两手伸啊，没有用啊，反正那上帝他离我们那么远，他跟我们是存在完全不同的所谓的存在次序里面，那我们就根本就不认识他。但事实不是如此，我们能够认识上帝 但是我们能够上帝是马丁路德的用词，是那披戴披覆穿上上帝的话语和上帝的应许的这一位上帝，是同一个上帝。但是他怎么样，他知道我们靠着自己我们没有办法认识他，所以他对我们说话。就简单来讲，他应许我们，而且他对我们说话方式是我们可以听得懂，用人的方式对我们说话，俯就用这种方式来传递他自己给我们。这个大概就是路德在这里的意思。丁道尔他的作者认为他的措辞更为大胆。他说上帝不外乎就是他的话语。上帝不外乎就是他的话语，对我们来说，也就是说在他的话语以外我们无从得知上帝，基本上的意思。也许我们可以更小心一点 qualify， 再细腻一点的解释听到这句话的意思。它并不是说上帝 ontologically 本质就是话语，但是它是说就人来说认知上面除了透过上帝的自我启示他对我们说话以外，我们根本无从有份于认识于领受这位上帝。就是这样，在他的话语以外或他的自我启示自我传递以外，想要认识任何上帝就是其实就是偶像崇拜。 OK， 所以这也你不能直接把他们，譬如说马丁路德或者听到他们的话就说，哦，那是不是如果你说上帝就是上帝话语，那我们也说圣经是上帝话语，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拜圣经？当然我们不应该这么粗糙的理解他们的意思。所以我们不会说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而上帝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因此我们看到一本圣经我们应该膜拜这本圣经，我们不会这样子理解 right？ 所以 OK， 但是的确我觉得我从小因为在基督教家庭成长，我也遇见过有这样子倾向的一些说法或者作为，就是我有很长一段，我现在比较没有，但是我觉得多多少还是有那个残留的迷信吗，在我头脑里面。譬如说我从小就被教导圣经上不应该摆其他的东西，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没有 OK， 没有，只有一个，就睡觉的时候可以把圣经摆在床边，免得鬼压床。 哦，那其实就是类似的概念嘛 ，right？ 哎，顺便一提，其实我想要提倡另外一个运动，就是我们应该是不是每个人应该自己带自己的圣经来参与敬拜？我知道我们教会我已经很喜欢我们教会。你知道现在去很多教会，他根本没有圣经提供给你，因为他预设你有手机。那我们很糟糕，我们不鼓励你在敬拜中用手机，因为如果你用手机，你可能是我不知道你在滑圣经还是在滑什么其他东西，所以干脆就是我们尽量鼓励你不要用手机，所以我们就提供你纸本的圣经。那有些教会，他不只说预设，就是一般人现在有平板和手机，他就直接把经文都打在上面。但是我觉得更好习惯是你在一边听到的时候，或一边敬拜的时候，你有你自己的圣经，你翻，你不只翻我们今天讲的经文，你也已经熟悉到一个程度。哦，我知道牧师讲的是关于，他是从另外一边，你可以直接翻。那这个翻是，如果你是习惯用你的圣经，你会翻得更快，而且你脑筋中就会，像我的话，我脑筋就会，它是在左上角的哪一，你懂意思吗？哪一页那个地方？所以 anyway， 这是岔题，但并不表示说你应该膜拜你的个人的圣经，不管那本圣经对你来说它的意义是多么的深厚或多么的宝贵。好，他在这边有一句话说，上帝的话语正因为他是永生上帝的话语，所以这个话语就不单是一个信息的载体，而是建立关系的工具。上帝的话语他是活的，有生命的，是灵，是生命。正因为如此，它不仅是一个载具，传递讯息的载具，而话语本身就是建立关系，与我们建立关系，与我们基督徒彼此建立关系的工具。Okay？ 所以有另外一位神学家 Peter Jensen 他说，当你信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你不需要在这个话语背后或之外寻找更真实的上帝，因为既然他对我们说话，他的话语就和他一样的真实。或再回到我们刚刚所提到，况且在他的话语以外没有其他的上帝。我甚至会说，因为这个是圣经论 right 的主日学课程，但是我甚至会说这个也可以应用到另外一本书上面。我们有的时候会说上帝赐给我们两本书，虽然我们上帝话语收录在一本书里面就是圣经，另外一本书是什么？如果你要这样讲的话，自然之书， Book of Nature， 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如果你正确的阅读上帝透过他的一切创造的万物对我们所传达的讯息，对我们所述说的话，你就无可推诿 right？ 你就必须承认有一位上帝，又真又活的上帝，而且是能够认识他的。但是那个也不是在他的话语以外认识他，不是吗？因为他是透过他的话语创造万物，而圣经自己说他是透过这些万物向我们述诸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但我们会说那个你只看受造物或 nature 自然界，可以认识，也无可推诿，必须认识有一位上帝，但那是不够的，因为他并没有告诉你这位上帝你怎么样跟他有关系，你并不知道他怎么样拯救你，你并不知道你要如何有份于他，甚至与他沟通， 团契对话，你必须透过另外一本书，就是圣经，他亲自用我们的话语对我们说话，好叫我们可以用他的话语对他说话，或向他祈求，与他互动。 OK， 这个段落OK 也差不多，第二章应该要结束。所以这基本上就是我们不应该以为上帝的话语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用透过另外一个管道，另外一个途径，另外一个更深层的探索来认识上帝，没有了。唯有因为他就是乐意用他的话语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只有凭着他的话语来到他面前，有份于他认识上帝。耶稣向我们他所推举的这个圣经的教义，或者耶稣的圣经论好了，其实就深深扎根于永生上帝他是谁，位格，他的性情，他的属性 OK 和他的工作之中。因此他说的话语就有能力，他透过他的话语创造万物，他也借着他的话语向我们启示他自己是谁，他怜悯、恩典、公义，他是爱也是光等等等等。 OK， 所以这个最后的总结是我们确立，作者要我们确认上帝是说话的上帝，而且他是对我们说话的上帝，而且是我们可以听得懂他对我们说的话，我们也不应该在他对我们说的话之外还以为还有一个更高层的，我们还好像要经过什么某种神秘经历，或者另外一个学术上更深奥的探索才能够认识的，没有，他就是对我们说话，我们就可以认识他。这个上帝和其他的神明很不一样，不是吗？观音会对我们说话吗？观音是一个，不是观音菩萨吗？观世音哦，土地公会对我们说话吗？还有什么其他神明？妈祖哦，妈祖。但是这篇所强调说，我们所信的上帝，正因为他本来就是这一位自我传递的上帝，所以他总是对我们说话的上帝。没有其他上帝，没有其他神明是这样子的上帝。OK， 这个第二章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下一个就是，那他对我们说话，这个话语如何translate 转化成为书写的文字，就是圣经。OK， 我们看一下那个第三章的课程课文。第三章的 title 是 From the Speech of God to the Word of God Written， 从上帝的话语到成文的上帝之道。OK， 这是今天的教材的第二个部分。今天教材的那个第二部分的那个段落有重复，是我重复的地方，你可以忽略那个重复印出来的那个地方。那个第二段应该是回应教材的第二 paragraph， 没关系，我们继续看。OK， 我们看一下这个段落，这个段落所要强调是上帝对我们说话，上帝也把他的话语书写在一本书里面，这本书就是我们手中的圣经。首先他用耶稣的例子， 耶稣是不是也接受这个事实？就是我们之前看到耶稣接受像我们一样，我们也接受，就是上帝对我们说话， right？ 但是他是不是也接受上帝不只对我们说话，上帝也立意要把他的话语记录在文本之中，记录在一本书里面，用书写的方式，文书的方式记录下来上帝的话语。显然他认定这个事实，因为他在受试探的时候，他重复的对那个试探者，对魔鬼说，经上记着说，经上记着说，然后他就引用经文。哎，那他经上记着说之所以有力有其权威，是因为经上记着说的就是上帝的话语。耶稣从来不是经上记着说孔子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或者某个哲学家说，当他说经上记着说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上帝这么说，上帝这么说记录在经上，记录在圣经里面。这个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就重复看到，耶稣问，不止他是在他用经上记着说来回答试探他的魔鬼，他对挑战他的文士、法利赛人等等，重复问的就是经上怎么说？你们没有读过吗？难道你们没有读过吗？经上不是记着说，这似乎是他最喜欢用的口头禅之一。而且他第一次在他的家乡讲到的时候，在路加福音，他拿起来找到那个以赛亚书那个地方，经上记着说，然后用以赛亚书61章来解释他、阐述他、表达他自己，他就是那一位受膏者。所以教材的第二段落应该是他的使徒也同样述诸这种权威，例如保罗会写，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但是怎么理解这个事实呢？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是的，很多人那时候都看到有一个人，他是木匠的儿子约瑟，拿撒勒人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你可以用很多的方式来解释这个每一个人都看得见的事实。对比拉多来说，真理是什么？我不知道。他就是把这个为了political convenience， 因为政治上的方便，他就处决了这个拿撒勒人耶稣。但是保罗说 ，no， 他是为我们的罪死。这个诠释架构是来自哪里？是他自己发挥他的哲学推论吗？并不是，因为什么？是按照圣经所说的，按照经文所说的。这个保罗说，这我当时所传给你们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按照经文所说的，他死了，他复活了。OK， 在哥林多前书15章，他也提醒提摩太 ，right？ 这个圣经，这个书写 ，the writings， 这当时他们新约的作者，当他们提到这圣经或这经文，这写下来的。经上记着说，一定是讲什么旧约的经文 ，right？OK，、okay. 这圣经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好，但作者也提到，在课文的第三段，这个成文的话语，就是书写下来的话语。是否应与上帝亲口说的话有同等的权威？ 甚至是否被视为是就是上帝之道或者上帝的话语 Word of God， 这并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接受这个事实。什么意思？例如 Schleiermacher 施莱马赫，其实我们都很熟悉他的神学，只是你也许不知道他的名字。 OK， 我们先看一下这位19世纪自由神学自由主义神学之父施莱马赫，他怎么看待圣经？他怎么看待圣经？作者 有引用他的一段话，圣经对他来说什么？这书写下来的文字对施莱马赫，施莱马赫是什么东西？他的用词是什么？是一个坟墓，是一个纪念碑。OK， 曾经或许有一个伟大的灵魂曾经在那里，曾经运行在其中，但是如今已经不复存在了，所以留下来的只是字，白纸黑字的字，那个精义没有了。好，如果我们要用保罗的用词，然后他说，如果他仍然活着而且工作，他的预设是，他预设上帝仍然工作，圣灵仍然工作。正因为如此，那我们为何还要如此重视那只不过是一个复制品的 dead letters， 死文字就是这个圣经里面的文字。所以 Schleiermacher 他对他来说最重要的那个信仰，那个信念，就是一种绝对对上帝的依靠感。Absolute feeling of dependence on God， 听起来很好，不是吗？绝对依靠上帝的 feeling， 感受、感觉。你要有这个感觉，你才有真正的信仰。这不就是很多人现代的所谓的基督教信仰吗？感觉。所以对他来说，一个墓碑，一个坟墓有没有价值？你不能说它全然没有价值，它也许有纪念价值，它也许提醒我们一些过去发生的事实。它像一个考古留下来的古迹，它是有其价值的，但它那个价值并不是又真又活，可以在我们生命中，现在在我们生命中正在运作的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是你要自己去感受。他会说仍然是圣灵在你心里运作，让你有那个感觉。OK， 所以高举感觉，高举感受。这是现代很多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标志，人的感觉，人的感受。也许你不知道是有这样子的神学基础，19世纪的德国神学家早就已经这么讲。你也可能会忽略，如果你是这样高举感觉，你必然会像 Schleiermacher 一样贬视圣经，上帝的话语。那只是给你参考的，但是最重要的是你的感受。我们在这里并不是否决情感情操的重要性，但我们会说呢，情感和情操都必须是基于一个更真实的事实。 OK， 那另外一个20世纪的神学家 Karl Barth， 他反对 Schleiermacher。而且他会，巴特会有一些很，甚至可以很激励我们所谓比较保守正统福音派的一些话。譬如说， 我们的信仰必须是基于文本的宗教，才是一个真正又真又活的宗教。所以你这样听他讲，哦 ，Schleiermacher 把文本视为那个坟墓或者坟林或者复制品，死的文字。但是巴特，二十世纪巴特来说，哦 ，no， 如果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宗教是真的是活的宗教，就必须是基于文本，只有如此，基于圣经。OK， 我们也熟悉的巴特讲的一句话就是：“耶稣爱我，我知道。”然后有记者问他：“你怎么知道？”他就直接因为圣经告诉我。Right， 对。但是巴特他的，如果你仔细去看。作者引用他在这边讲他对圣经的态度，似乎好像跟我们的也不太一样，也应该不一样。什么意思？巴特对圣经的立场或看法是什么？他似乎非常高举圣经，而且认为圣经对我们的信仰生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他怎么看圣经？我们说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但是巴特会怎么说？他会说圣经确实可以成为上帝的话语。当圣灵在我们中间运作，或当基督的事件在你生命中发生的时候，你遇见那基督的时候 ，Christ event 在你的生命中发生的时候，那么圣经的确就在见证这事，它就可以成为上帝的话语。但是，你注意到中间的那个隔阂，但它不是圣经本身，这文字本身仍然不是上帝的话语。OK。 我听过有这样的见证，就是有一些基督徒会好翻开圣经，然后指哪今天翻开哪一页，这就是今天上帝对我说的话，是类似的观 点。也许有吧，我没有想到这个。但是如果我们想一下，如果我今天上帝在对我说话，然后我今天翻到哪一页，这就是上帝对我说的话。取决于这是不是上帝对我说话的是什么。在这种态度，是我自己吗？我自己当天的需求，我当天的感受 ，right？ 我当天的偶尔，我相信，如果他翻到那一页，正好不是他想要听到的话，他会说：“哦，应该不是这一段吧？我再翻一下。”对，你听懂我意思吗？也许有背后有同样的意念。OK， 但是我们应该回到，对不起，因为我们下次可以带那个西敏信仰告白的第一章，那边有提到说，有很多都可以见证，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但是最终圣经是不是上帝话语不取决于这些外来的见证。上帝的话语之所以是上帝话语，正因为它就是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OK， 所以 Karl Barth 简单来说就是圣经的确是可以成为上帝的话语，而我们也必须重视这本圣经，但它本身不是上帝的话语。这还取决于另外一个，他会说是 Christ event，基督事件在你的生命中发生的时候，圣灵在你的生命中运作的时候，你的确可以，这个圣经的不管哪一个段落的确是可以变成对你说话的上帝话语。但是它本身不见得是，但我们会说 no， 不管你的领受如何，你的感觉如何， 不管圣灵是不是在你这个人身上，在这一刻在你身上工作，叫你能够认出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不管你有没有领受，不管你有没有感动或者感觉。所以我们下一个面对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接受，如果我们接受上帝的话有绝对的权威，因为他是上帝对我们说的话，那我们该如何看待上帝的话语书写在圣经里面这本书的权威，或书写下来的上帝话语的权威？这个是下一个段落比较长，还是我们今天就停在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想法？你可以看得出来，不论 Schleiermacher 或者 Bart 对于圣经的看法，如果是持着这样子的那样子的态度来读圣经，和另外一个，譬如说西敏信仰告白的第一章的那边所表达的心态来读圣经，会我觉得会完全不一样。不一样的讲道，不一样的灵修，不一样的查经结果，不一样的教会生命，不一样，非常非常不一样。Right?就用教会的运作，教会的生命来说，我们会说，但我们不见得总是能够忠实的坚持。凡是我们在这里所做的决定、所做的事情，都应该要有神学基础。而这神学基础不外乎就是什么，一定要回归圣经，看圣经说的是否如此。哎，但是如果你譬如说用 Schleiermacher 他的说法，他会说我们在这里教会所做的，我们在这里我们的教会的生命应该取决于什么？一种感受，绝对依赖上帝的 absolute dependence。 那感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谁说的？凭什么？ I don't know。 那巴特呢？巴特他会怎么说？他又有另外一个 Christ event 圣灵的工作等等。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到最后这样子的说法，到最后我觉得很讽刺的是，巴特他可能很想逃离那种自由主义的神学，或者高举人本的神学，但是他的启示论会，其实也是知识论，不免到最后 collapse upon the self， 还是回到他的自我，他没有办法逃离自我。Anyway， 有没有问题或想法？读圣经的时候能不能吃东西？我认为 OK 了，我会吃东西。如果你认为不 OK， 那也 OK。不 OK 的是，就是我们今天刚好有提到，就是把圣经当作一个已经当作一个膜拜的对象了，以至于好像它是一个talisman， 它是一个，它本身就是一个不可触犯的东西，那个就有问题。什么啊？对啊，对啊，那圣经有的时候那食物弄到上面，这样很不好。 这有一句话，他说巴克在意的是要捍卫上帝在自我启示上的 啊，我觉得那个是他说的好听，可是到最后他没有办法捍卫上帝。 对， 啊、嗯。他会强调圣灵的工作，或他会强调基督的，他非常。 耶稣基督作为永生上帝完全位格化，其实人类的中心地位，这就是你讲的 Christ head 是吗？ 什么在哪里？ 在文本。 哦。 我觉得这句话好拗口。巴克在意的是。 你。另外一个，他的以基督为中心，他的以基督为中心的神学、okay. 所以有的时候以基督为中心要有点小心的用，因为在巴特神学里面的以基督为中心和我们的以基督为中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我会认为、okay. 也就是说巴特他会说我们不应该限制上帝如何向我们启示他自己。OK， 他可以很高举圣经，上帝会在圣经里面对我们说话，我们的信仰也应该是一个以这个文本为中心的，但是不限于这本圣经 ，right？ 他也许会说，如果我们说只有就是上帝，上帝。这本圣经就是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而且他已经充充足足的一次托付给我们，他对我们说的话就是我们手中这本圣经，这样子也许是不是限制他，上帝仍然可以对我们启示对我们说话的另外的方式。可是 圣经以外他就大开了那一个无法定义的大门， 我认为他很难避免这样子的，那他怎么样实际的论说 I don't know， 我没有花太多时间读巴特、嗯、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的那个最基本的预设立场和我们这边的我认为圣经教导我们应该对圣经应该有什么样的预设立场是不一样的。 OK， 好，谁带我们，要不要带我们做结束祷告？我来祷告好了。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早上这段时间，求你顾念我们软弱，我们进度是有一点慢，但也让这个进度不管是快或慢，我们都能够从中得到实质的益处，也就是能够借着思想你的话语，检视你的话语，甚至讨论你的话语而得着你的话语，就听到你确实在对我们说话，你并不是只是一个神明，你是确实是一直就在对我们说话的上帝。也愿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在崇拜之中我们也能够听到你对我们所说的话，如果不是如此的话，其实我们就是在浪费时间，但你不要我们浪费时间、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